张宏瑞， 嗯， 慧尔哥，舒小虎，任国一，韩雪哲，还有低年级的一些许龙宝、卜文博之类的。 哦，怎么还有低年级的朋友？ 合练，一起练。 哦，这也就是你在足球队认识的这些朋友。 还有很多。 还有很多是吗？ 对， 也是通过足球。 对，还有一二年级的一些 小弟弟、小妹妹们是吧？ 对， 主要是小弟弟啊。 嗯， 对吧？好，今天的教育面对面触摸版就是这样，感谢您的收听，也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。我是姚迪，咱们明天节目再见。 人山人海，我曾经稳稳整个世界，从来没。